免费给您送货上门。 对，然后而且打电话当时新鲜的批次。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北广购物双十一狂欢节开始了，11月5号到8号，凡来电订购商品立减10元，满200减20，满300减30，满400减40，满500减50，满600减60，满700减70，依次类推，最高可减到210元哦！团购享9折优惠，北广购物双十一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嘉伟。嘉伟你好。 李红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点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呢，这个中国人饮食当中啊，重油赤酱确实一个非常显著的体现。 是 我们每天都要吃很多很多的油，比如说花生油、大豆油，大家了解没了解过这些油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麻烦？ 是，确实我们中国讲究民以食为天，是油为先，一日三餐当中我们都离不开油。 是的， 但家里的油我们不敢多吃。 嗯， 因为这些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调和油越吃我们身体的负担越重。 嗯， 越吃呢我们身体当中的隐患越多。 究其原因是因为您的油没有吃对。 对，但在今天呢，我给您带到的是亚麻籽油。 亚麻籽油， 对， 亚麻籽油这种东西呢确实是非常常见，而且呢大家越来越关注亚麻籽油，因为它健康。但是呢在市场上我们无从分辨什么是好的亚麻籽油。另外一点，亚麻籽油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改变我们无从所知。 对，你要知道亚麻籽油到现在为止经过全面的研究，它跟我们家庭当中的任何一款油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它经过专业的研究当中含有到的主要营养成分是欧米伽3，跟我们平时吃到的花到高价买的深海鱼油是一模一样的主要营养成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说每天我们摄入一点亚麻籽油，它就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清洁工，就像是我们血管当中的小扫帚，能够帮助我们清理掉我们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我今天给您带的这个亚麻籽油跟您市面当中买到的完全不一样。 还有不一样吗？ 对，因为首先第一点，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区的黄金亚麻籽，全程经过90度以下的温度给您做到压榨而来， 那就是一级冷榨， 真正是达到一级的冷出榨。 嗯， 而更主要是什么？你要知道每100克当中我经过全员的检测当中含有到的欧米伽3，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小扫帚、那个清洁工，直接高达50克以上。 哎， 100克当中50克，您可想知它的含量有多高、 我提醒你一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不要口说无凭啊。你有没有证明？ 您放心，在今天我们全部都有到检测报告，多项的农药检测残留，包括来自于美国 FDA 的权威检测认证，保证到我们今天含有到的欧米伽3直接高达一半以上。 哎，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今天嘉伟给我们推荐的是来自于利健的一级冷榨的亚麻籽油，而且选用的原料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产自于高海拔的黄金亚麻籽油。 OK， 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好，那么它对于我们的钱包好不好，这是一个问题、 您放心，如果说错过今天呢，您去到很多的超市当中都能看到咱们利健的品牌。单独今天这一瓶一模一样的500毫升，4瓶呢是一个礼盒。今天呢我们是299一箱的， 299一箱 专柜价格。但在今天呢，我直接让您一次性带回去足足的3箱，但是我们的价格依然保持299元。 哇，其实听出这个三字的时候我就已经完全惊讶了。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油品在市场上一般不打折的， 是 像利健这样的好品牌， 对， 像这个亚麻籽油一级冷榨的好质量的油 是不打折的。 对， 但是今天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直接给您做到一个将近3折的 价格。为什么？因为我第一次来北广购物，我也希望呢能够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和价格。 OK， 所以说呢在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我们给到北广购物的特供组合，特供价 格，其他渠道呢您是看不见的。但如果说一旦错过本档之后的任何节目当中，我就不敢保证再有了。 哎，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可能您一犹豫，错过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 对， 您之后再花的价格299元，只能带走一箱了。 对， 所以现在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亚麻籽油。 是 亚麻籽油这个油品呢，相比于我们日常吃的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 对， 究其原因就是它其中富含的Omega 3 跟深海鱼油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说每天我吃点亚麻籽油的话，它就像是我血管当中的小扫帚，就像是我血管当中的清洁工，能够帮我做到一个血管当中很好的洗澡。每天吃亚麻籽油的和吃普通油的人身体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长期的过程。 对， 您说在其他的这个油类当中什么能汲取到深海鱼油，但是深海鱼油你要吃这么长时间的话非常非常贵。但是今天有一个好的替代品，那就是一级冷榨的亚麻籽油。今天这个品牌呢是利剑给您带来的， 是 人家带来的，不光是有好的油品，同时还要有好的价格。 是，你要知道，如果说错过今天，每一桶都是一级的，每一桶都是冷出榨的，每一桶都是富含 Omega 3， 每100克当中有50克以上的。您去我专柜当中，我们支持大家比价，每一个礼盒当中有4瓶，每一瓶单是500毫升，单独这一箱您出去买就是299元。 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我们能带走几箱？ 依然是299，但是我们不是一箱，而是买一箱送一箱的基础上再 送 一箱给大家。 OK， 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和嘉伟提到的这个组合，299块钱，您能带走3盒的，每盒4瓶的。 对，12瓶啊，其实每一瓶算下来才20多块钱。 对， 20多块钱也就是吃普通的价格，但我们吃的是一级冷出榨的亚麻籽油。我再强调，年纪大了，我们一定要给血管洗澡，一定要给血管做一个很好的保护。身体当中的血管有到足足的上万根，但如果说有一根出现问题了，堵在任何一个部分都是相当严重的后果。 那么怎么去改变这种现状呢？其实换一个好的油品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亚麻籽油真的是能够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是，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啊，更是对于我们的钱包有好处。 是， 299块钱，一共是带走3盒，一共是12瓶，每瓶50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好了，嘉伟，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了啊。 好， 我们这个利剑的一级冷榨亚麻籽油，它的选料是不是来自于这个高海拔？是不是黄金亚麻籽油？ 您放心，在今天呢，我们每一桶拿回家后，您可以先验货。如果您喜欢再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但你要知道，每一箱我全部都是来自于3年才出一批的黄金亚麻籽，给您做到全程的冷榨冷炼而来。什么叫冷榨冷炼？90度以下的温度给您压榨而来。所以说，你可想而知它的口感有多好。它的营养有多高？在今天每一桶经过全员的检测，每100克当中富含到的 Omega 3直接高达50克以上。 第一个问题你给我解答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是问你，这个价格是不是网上的渠道、电商渠道，是不是购物渠道，是不是这个实体渠道都找不到？ 您放心，在今天呢是我首次入驻北广，我才会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如果错过今天，任何渠道当中您都看不见。这是我们特供组合特供价格。因为单独这一箱这4瓶您就得花到足足的299。 是的， 但在今天我买一箱送一箱，首次入驻再送一箱给大家。 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来自于利剑的一级冷榨的亚麻籽油超值礼盒。今天呢，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只需要299元，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这个亚麻籽油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对，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担心了，买回去以后我怎么吃呢？ 是。 那么日常的油您怎么吃？这个油您就可以怎么吃？ 是，所以我就这样。您说每天20毫升，它就相当于吃了一大堆的深海鱼油帮您做的保护。每天您吃20毫升呢，就相当于吃了一大堆的核桃给您补充到的营养。所以我就这样您说，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因为很多的节目当中，很多的书籍当中，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专栏节目当中，都在推荐亚麻籽油。您出去看市面当中超市当中亚麻籽油卖多贵啊，就那么一桶100多块钱。但在今天我3大箱3个大礼盒，包括足足的12瓶，让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又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起讨论第十二课的第二部分 Lesson 12, page 113. Hi Alan, ready to join us with the program? Hi Ginger, yes I'm ready and hi listener, I hope you're ready too. OK, 我们先看一下 new words, 我们还是从单词部分开始。 New words, new page. 第一个单词困难 Difficult. Difficult. 形容词 It's very difficult to come here early. It's very difficult to come here early. 要早来的话很难，因为什么呢？可能因为天气，也可能因为路远，也可能因为交通不方便。 OK, the second. 西班牙 Spain. Spain. Spain. 西班牙，我们知道西班牙有个首都叫 Madrid.The next one? Said. Said. 是什么呢？是 say 的过去式。Say 的过去式。Say you, say me. 那样的 say 呢是原形 ,say. 但是一般呢他说让你早点来。She said, you should come earlier. 一般说都是说过的过去式。所以呢用 said, said 的时候更多一些。我们再看看钻石这个词 Diamond Diamond Diamond 和下面的 ring Diamond 戒指呢放在一起呢我们就叫做钻石戒指 Ring Ring Ring Diamond ring 钻石戒指 It is the right time for people to have diamond rings It's only for the wedding or whenever you like WellIt depends on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I guess. I guess rich guys can pretty frequently buy their girlfriend or their wife a diamond. But traditionally, for most people, right before the moment when you... Actually, at the moment when you're proposing marriage to your girlfriend, your fiancé, at that moment, you may want to present her with a ring. Okay, and that very likely is a diamond ring. Well, hopefully it's a diamond. okay. And hopefully she'll say yes. Okay. 我们就说这个 diamond ring, 钻石戒指是常戴的呢还是只是在结婚时戴呢那 Alan 说这当然取决于你有多少钱了。如果你很富裕那么你随便可以给你的妻子或者给你的女朋友买这样的戒指。一般的情况下传统上就是在你要向对方求婚的时候你一般拿出戒指来，而这个戒指呢，可能是 diamond ring， 也可能是比如说 golden ring， 也可能是什么呢？其他方面的。但是 diamond 显得更正式一些。用 diamond ring 呢，你是希望对方说 yes， 表示同意的。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忘记 forget， 这是原型。那么它的 past tense of forget is forgot。 这个词呢有三个一个是 forget 原型一个是 forgot I forgot to call you yesterday 我昨天忘了叫你还有一个呢 forgotten 是过去分词以后我们会注意到的它的三级的变化都有所不同我们再看看痛苦悲惨 misery 名词 misery 表示一切都很糟糕非常困难非常不幸的一种状况 misery 到底 after all 比如我们说他生病了但他毕竟是一个年轻人所以他很快就恢复了 He fell ill. 他病了。After all, he is a young man and he recovers very soon. 他非常快的就恢复了。After all, 毕竟年轻，非常快就恢复了。黄金般的。 Golden. Golden. 我们说 golden 是个形容词，形容很多东西。这里是形容梦。The next word? Dream. Dream. Golden dream. 金色的梦。这是我们常说的金色的梦。我们不说黄金的梦。但是我们也说什么呢？说金鱼。We call that fish, golden fish. 很多朋友家里都养有那种漂亮的金鱼。Golden fish. 用这个词。不愉快，痛苦。 Unhappy. Unhappy.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happy 这个愉快的词前面加个 un 就变成 unhappy 最后一个更不痛快的事情离婚 divorce divorce divorce 请 Alan 给大家读一遍单词 difficult Spain said diamond ring forgetMisery. After all, golden dream, unhappy divorce. Thank you, Alan.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请大家跟我一起写下字母组合 OW.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读音，它们是 ow 和 o， 听起来还是有不同的吧。先来听听 ow 的情况 ：k cow， a cow gives us milk。t tower， a television tower。Flower. Some beautiful flowers. D. Down. Sit down, please. Now. From now on. 这是第一号音 ow. 接着我们再来听一听第二号音 o. Snow, snowman, bowl, two bowls of rice, blow, the wind is blowing hard, grow up, window, close the window.Yellow, a yellow flower. 今天我们听到了字母组合 OW， 而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读音，它们是 ow 和 o。这两个音在发音的时候不太容易区别，所以说呢，请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拼音规则，下去多多的练习。我是黎春，咱们下回聊。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see what text B is about. Do you think it's the same Laura here again? 我们看看 text B 的课文是 Laura's story. 我们知道 text A 我们有 Laura Dennison. 这里又有了 Laura's story. 我们看看她是一个人吗？ Is this the Laura in text A? Let's find out. My father died the year I was born. Life was difficult in Spain in those years. My mother decided to move to Mexico. People said things were easier there. She sold her diamond ring and bought two tickets to Mexico. 显然不是了，因为她是一个西班牙人。This Laura is Spanish instead of British, right? 是的，这是另外一个 Laura。这里的故事是用第一人称我来开始叙述的。My father died the year I was born。我们知道那个 Laura 的家庭和他完全不同，所以英语世界中重名的很多，非常多。所以这里凑巧是两个不同的 Laura， 而且不同的背景和不同国家。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移民家庭作为移民的一个 Laura。Life was difficult in Spain in those years。就是在他小的时候生活很困难，西班牙的生活很困难，一定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My mother decided to move to Mexico。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 My father died the year I was born。 That was very unfortunate, right? For the mother. Yes. So her mother decided to move to Mexico。 他们要从西班牙搬到墨西哥去。People in Mexico speak Spanish, right? That's true, yes. People in Mexico speak Spanish. 这就为什么他们家要从西班牙搬到墨西哥去。他们说 ,people said things were easier there. 为什么呢？因为墨西哥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在南美很多国家讲西班牙语。他们从西班牙搬到或者移民到墨西哥是很容易的事情，语言没有任何障碍。She sold her diamond ring. That must have been the ring from her husband. Yes, and it must have been so terrible to do that. But she was trying to find a better life for herself and for her daughter. Right. She's trying to find a better life for her and for her daughter. Alan 认为他能够变卖了自己的钻石戒指，然后买了两张票到墨西哥去，一定是抱有美好的憧憬的，因为这件事本身是很令他痛苦的，因为这个很可能这个钻石戒指是 her husband 她的丈夫当年给她的。 Okay, we look at the second paragraph. In Mexico, I forgot yesterday's miseries. After all, I was only a child. But our new life was not like my mother's golden dreams. I grew up and had to go to work. I was very unhappy.We were poor and alone in the world. 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变得好起来。虽然 in Mexico, I forgot yesterday's miseries. 都是过去式，因为是他的故事。在讲故事的时候呢，我们都用一般过去式。I forgot yesterday's miseries. After all, I was only a child. 毕竟他还是个孩子。But our new life...New life 指的什么呢？指的在墨西哥的新的生活。Was not like my mother's golden dreams， 并非想象的那样完美，那样好，并非像我妈妈的金色梦那样美好。I grew up and had to go to work. Had to go to， 不得不 ，had to go to work. I was very unhappy. We were poor and alone in the world.我们觉得自己不光贫穷，而且比较孤独。In the world，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贫穷而孤独。A single parent with a daughter， you know， that's usually the feeling。一般是单亲家庭带上一个年幼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于是呢，这个 poor and alone 的感觉呢，就油然而生。Last paragraph。 At 18, I married a middle-aged man. He had some money.And I spent a few happy years with him. I got new clothes and lived in a fine house. But I did not love him. Finally, we got a divorce. After that, I came to New York. What do you think of Laura, Alan? 我们说我看到最后的结局，这当然不是个 It's not a happy ending anymore. Not a happy ending at all. Not at all. 一点也不是一个那个完美的结局。这样我们就开始从这儿能了解到 Laura 的一些追求了。所以我问 ,What do you think of Laura as a young woman? Well, she had a lot of misfortune as a child. She lost her father. And her mother tried very hard to help her. But I noticed that she wasn't able to get a higher education. No. She had to go to work early. And she married someone who was not really... Her love. The natural kind of person, a young man who she could love and grow with. And so finally, she wound up in New York, a very, very unhappy life. Okay. Alan 帮我们形容了一下 Laura 的整体生活，很早了没有父亲，母亲努力的帮他，但仍然没有让他受到高等教育，所以呢他最后呢不得不早很早的工作，因为生活的那个压力，18岁就和一个中年人结婚，这当然不是，就像 Alan 说的，不是他的 Mr. Right， 不是他合适的理想的那个伴侣，所以呢虽然住一块生活了几年又离婚了，然后呢又自己又到了纽约，像这样的一种动荡的变化的生活，并不是因为事业的发展需要，而是由于个人的 misfortune， 或者我们叫的 a lot of miseries in the life， 生活中的很多痛苦和不幸造成的。所以我们说 ，Laura did not live a happy life， 她并没有过着一个幸福的生活。OK， 我们再看看下面的一些有用的，就是课文中第三段有用的一些单词。I spent， 就 spend 的过去式， I spent a few happy years with him. This is the only happy moment that she ever had, right? Yes, the only happy moment. I spent， 就结婚以后呢，因为她的 husband had some money， 有一点钱，还有点钱。I spent a few happy years with him. We got new clothes and lived in a fine house. A fine house.That house is not very small, and it's comfortably decorated. Yes, this was the best part of her life. But, you know, for him, I must say, Ginger, I wonder if he really loved her and how he took this divorce. I mean, she had a few happy years with him, but he finally lost her, right? So, Okay, Alan 站在男士的角度上为她的丈夫在考虑，说也不知道她刚开始爱没爱上 Laura， 如果爱上 Laura 最后的结局是离婚，对男士也是一个损失。 And he lost her finally， 他最终还是失去了她了。所以我们说尽管有一些 I got new clothes and lived in a fine house， 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物质生活，买了一些新衣服，住了一间好房子，这是 Laura 从小到大可能都没有享受的生活。 But I did not love him. 18岁就结婚，可能过了几年，然后自己越来越成熟了。 I did not love him. 他认识到还有更高的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并不能满足他。 Finally, we got a divorce. Okay, and then she moved to New York. Well, New York's a perfect place to find a therapist. So I think after all these problems, New York is famous for psychologists who will sit down with you and work with you on your life's problems. Okay, Alan, 开玩笑说到纽约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因为纽约是一个让人能够在心灵上和情感上得到恢复的地方，崭新的城市，丰富的生活，而且还有很多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他们会给你提供必要的帮助。所以 let's wish Laura had a better life in New York. Yes. Okay, 我们都希望他在纽约能有一个 better life, 更好一些的生活。Okay, that's enough for this text. 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比较 text A 和 text B 两个不同 Laura 的生活。我们能看出来 each person has a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Thank you, Alan. Thank you, Ginger, and thank you, listener. We'll see you next time. Hi,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怎么样，在这里您的收获一定不小吧？我相信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又学习了新的一课，第十二课的第二个单元 Section B. The title of Section B is Laura's Story. 一看题目呢，我想您呢可能会和我们的上一个故事搞混了。其实不是的， Laura 这里边的 Laura 呢是另外一个 Laura， 这里边的 story 也是另外一个 story。 好，现在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My father died the year I was born. 看来这个 Laura 的童年呢是非常不幸的，当他一出生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去世了。 D-I-E， 另外一个说法呢叫 passed away 就是过世了。为了避免直接用 die 这个词呢，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 pass away。 所以生活对于 Laura 来说呢就已经是非常艰苦的了。 Life was difficult in Spain in those years.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 Laura 呢是一位西班牙人啊。In those years, 在那样的年代里， Life was difficult。 Life was difficult. 但是我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光是对 Laura，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呢，生活都会是非常的艰难。所以妈妈独自带着她决定怎么样呢？决定迁移。 My mother decided to move to Mexico， 从西班牙迁移到了墨西哥。 Mexico 就是墨西哥，不得不移民了。所以她妈妈呢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为什么呢？People said things were easier there. 因为他妈妈听说呢，在那里生活呢可能会更容易一些。People said, 是吧？ People said, 人们说 things were easier there, 或者是 life was easier there. 那儿的生活呢可能比较容易。于是呢，他变卖了自己的一些珠宝。She sold her diamond ring. Sold, 它的原型呢是 sell.S-E-L-L, sell, 它的过去式就是 sell, sold, sold, sold 是它的过去式。 Diamond, diamond 是钻石， diamond, ring 是戒指，所以他变卖了他的钻石戒指。 And bought two tickets to Mexico. Bought, 原型是什么来着？对了，是 buy tickets. 所以在这里呢，用了一个过去式，Bought two tickets， 买了两张去墨西哥的票。在这里呢，我想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并没有说明是船票还是飞机票，只是说明两张票 ，two tickets。那么在那里，他们的生活就得到了改善吗？我们现在具体再看一下。In Mexico, I forgot yesterday's miseries. Misery 在这里呢是指 difficult life, misery, hardships.Hardships 指的呢就是痛苦或者是过去的悲惨的生活。Yesterday 昨天。 Forgot 是这里的动词，它的原型呢是 forget。 在墨西哥起初的时候呢，我仿佛忘记了昨天的那种悲惨的生活。 I forgot yesterday's miseries. After all, 毕竟 I was only a child. 没错，小孩子呢对过去的事情，特别是过去的痛苦，是比较容易遗忘的。但是他们在墨西哥的生活又怎么样呢？ But our new life was not like my mother's golden dreams. 这可以说对这个家庭来说呢是非常不幸的。 Our new life, 我们的新生活怎么样呢？ Was not like, be like something, 或者是这个 be not like something 意思呢就是指像什么什么或者是不像什么什么。我们的新生活并不像我妈妈这样的梦想的那样， golden dreams 金色的梦想非常理想化的这样的一种梦想。我们的新生活其实呢不像我妈妈所预料的那样，所梦想的那样。 I grew up and had to go to work.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了。 grew up原型呢是 grow up, and had to go to work. 当我长大了以后呢，我不得不去参加工作。I was very unhappy. We were poor and alone in the world. 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所以我们在那里没有朋友，感到非常的孤独。We were alone in the world and very, very poor.所以也没有很好的生活来源，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生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幸的。所以后来的故事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 At 18 I married a middle-aged man. Middle-aged 是指中年的， A middle-aged man 是指中年的一位男子。 At 18, 所以在18岁的时候呢，我就和一位中年男子结了婚。 He had some money,他有一些钱。 And I spent a few happy years with him. Spend, 它的原型呢是 spend, S-P-E-N-D. Spend some time with somebody 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动词片语，就是和某人度过了一段时光。 Spend some time with somebody. 所以在我们这句话当中呢，他说 I spent a few happy years. Happy, 终于看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一个词。Happy,

It's 2 p.m. Beijing time.